期待着那阵遥控器没充电的相机，想爸妈为你忧伤脾气，我迷迷糊糊刚睡醒，为了准时遇见你的出现，像是简讯随时提醒 one two falling in love， 就算人不记忆没有话题，走过一部约会电影 three four 不用太在意， It must be good， 我的爱情是在你留 中，我是 Hebe 田馥甄， 欢迎致电摩尔龙。 我在南京要贷款， 我在深圳要贷款， 我在北京要贷款， 我在武汉要贷款， 我在成都要贷款。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，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。